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周一的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的鼻音很重，因为我已经感冒了，不知不觉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冒了哈。所以说呢，再次也是提示各位，最近这个温度真的是有点不太正常。你像今天这个温度就很好啊，天气非常的晴朗，而且呢也没有很冷的感觉，但是前两天风就很大，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把头发这样扎起来了，就是露了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脑门，我的发际线本来就高，然后那天呢赶上风又大，一下就把我刺的，我说哎呀怎么迷之头疼。结果回家之后就感冒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好了，所以说呢要提示各位小姐姐们，不要扎头发，不要露额头，刘海还是有用的。我跟你说这个刘海呢不光是美观的作用，然后它真的能够挡风哦。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友情的提示之后呢，非常温暖的开场就开始了。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温度难得的没有超过30度，微风和煦，然后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呢？我在这开了半天的场，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又到了我们的单人脱口秀环节，982人气挑战榜 and 主播私房歌。其实每到这个主播私房歌的时候，我个人都会非常喜欢，因为就会把我近期听的，或者说之前一直收藏的一些我觉得好听的音乐，以歌曲或者是 MV 的形式跟大家一起分享。当然呢也可以欢迎大家来随时随地跟我交流。来呀老弟老妹们。好，那么还是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点击挑战新歌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可以随时的跟我及时互动，然后呢留言啊，包括点赞刷刷小礼物都是可以的。你看我都感冒了，你们要不要安慰我一下？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 OK，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但是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一个宣传片花，那就是2019年，至少是2019年第一季度我们的这个阵容以及我们的节目也已经火热登场了。明年的挑战新歌声虽然说沿用这个名字，但是呢在形式上可能稍稍会有所改变，那会请到一些这个有一些流量啊，或者说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乐手歌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间。当然除了这个歌手之外呢，他们也有可能也是演员啊，有可能是声优啊，等等等等，就是都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并且非常喜爱的这些可爱的人们，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互动。那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宣传啊。当然呢明年就变成了每周一期，那这个每周一期呢定在每周四的晚上8点到9点，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片花片头也会有所改变，那电乐呢也会全新都换成这个新的电乐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哎从听觉上也会觉得耳目一新。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原来的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现在已经是2018最后一个月了，不如我们今天就来顺便互动一个话题，就是这一年快过去了，那我们得做一个年终总结吧。那这一年你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有什么遗憾，或者有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有成就和满足感的呢？那如果你要有这个就是有感而发的话，都可以通过以上我刚才说的两种方式来跟我互动。好了，那么982人气挑战榜马上开始喽。 知识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982人气挑战榜。 好，982人气挑战榜，今天我们要放的第一首歌，也就是我个人也很喜欢，然后并且也很多很多人点播过的这首，其实呢，他并不是在上周来过的这个嘉宾，而是上上周，上上周呢是菊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的就是在现场的那种演唱，就可以见得他的功力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男孩子，温润如玉，我觉得说的就是他啊。那词曲创作力也非常的强，而且在现场他的嗓音是非常干净。那他，我记得当时的主打歌叫做 Sally， 他是用现场弹唱的方式来为大家呈现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大家非常喜欢的 Sally 他的 CD 版放给大家，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他还特意送了我一盘 CD， 我回去之后好好的听了一下，真的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好了，那么这首 Sally 我们再来重温一遍。 夏天总会走，有新的开头，你要怎么做？还剩一首歌，我的吉他很破，而你要怎么做？挥舞双手，趁着天色还早，趁我还不知道要往哪儿走。说再见吧 Sally， 没什么悲伤，别再愤怒的回望，回到你的好地方。说再见吧 Sally， 明天你会遗忘我的模样，但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总会想乐队总会解散，留恋又能怎样？所有的温暖都带不到未来，又何必都转向？我的手中还是一只 Epiphone， 宝贝别告诉我要往哪儿走。说再见吧 Sally， 没什么好悲伤，别再愤怒的回望，回到你的好地方。说再见吧 Sally， 明天你会遗忘我的模样，但要记得这首歌怎么唱。 天色还早，趁我还不知道要往哪儿走。说再见吧，三里没什么悲伤，等待总是漫长，却没有永远是吗？说再见吧，疲惫不会一直剩下，但是三里要记得这首歌这么长。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记得这首歌这么长。 Sally 来自举起的一首歌，这也是我们近期挑战新歌的声当中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歌手啊。然后呢，他的这首歌也是在网络上点击率超高的。好了，我们终于回来啦，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只有我一个人，我是道道。刚才看到这个白中白大白，哎，怎么好像大家都是以白为命名的？还有大日纯阳进入到直播间，好像刚才看到了 Christopher，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忘记你的名字了。我刚才还在这个跟大家打招呼，可是镜头好像并没有切到。好吧，那么虽然说只有一个人，但是还是跟大家密切的来进行互动和关注哈。好了，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跟我进行交流。那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当中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点击挑战新歌声也是可以的。 OK， 那么12月份这一年就要过去了，那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好了，那么这一年过去之后呢，那来个年终总结吧。这一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好像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但同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我还没怎么着呢，这时间就过没了，我的天哪。好，那么被猫叼走了，是吗？我好想变成你，我也想被猫叼走。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点赞，或者是跟我来进行留言交流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听完了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第二首歌马上就要出现了。第二首歌呢，这位歌手也曾经至少两次来过我们的节目，我记得开年的今年开年的第一个嘉宾就是他，然后前一段时间呢又做客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歌手崔龙阳，他的歌曲呢基本上很多很多首，凡是我听过的我都觉得真的是还不错，都非常非常好听。但是其中呢有一首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可能并不是一首大热歌曲，但是我却觉得它还是非常有那种怎么说迷幻哥特式的风格。这首歌就是神的雕像，来听一下吧。怎么还设置成单曲循环了呢？ 散场。 真实的人工加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我是道道。哎，现在我们开启大脸模式，吼吼吼吼。怎么样？因为这个据说我们这儿是开了美颜的，然后呢我就现在想试一下，因为刚才离得太远，我觉得有点看不清，然后我就离得近一点，发现哎，真的可以把自己吓到。哎，好吧，那么希望我这个大脸模式呢能够跟大家有这个进一步近距离的交流，能够让我们更加可以面对面。好啦，那么今天呢这个九八二人气挑战榜就这样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我发现就是距离离得近了，大家的心离得也近了哈，希望大家可以这个跟我能够更进一步距离，看这个开启大脸模式之后呢，马上进来的人就多了，然后大家都想看这个主播到底是有多吓人。是的， OK， 那么看一下点名字。哎呀，苹果手机 5S， 哦，苹果手机5，你还停留在 5S 吗亲？赶紧换叉吧。好，那么还有谁？刚才几位朋友进来了哈，老赵，老赵教授，你好，你好，赵教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刚才所分享到的两首歌呢，都是曾经来过，或者说近期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的作品。那也把他们的作品呢，再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一就是继续来分享之前做客过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嘉宾们的好歌。那接下来呢，这个比较特别，她也是在节目运行这么长时间之后唯一的一支女子乐队。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 Miss Mix 这个女子乐团。当然她并不是全都是女子哈，她们有一个标语叫做 More Than Girls。 那因为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位还是男生的，但是其他的呢都是小姐姐们，并且真的是颜值与才华并存，非常的炫酷，歌曲也是很好听，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人排队都想进他们的乐队。好了，那么他们的歌到底是都有哪些？可能你看过我们的节目那一期他们来的时候就对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有朋友可能对那期错过了没有听到，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再来重温一下的哈。好，那么再次欢迎 Alice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嘉义发品。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起来。好的，接下来要送出的就是来自 Miss Mix 的一首歌，叫做《深蓝》。这首歌还是有一点忧郁的，而且呢这个调调会比较慵懒，很适合现在如果你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 你将手伸向然后说声 Hello， 我没有开口，我的心如小鹿乱撞，谁能够帮助我，谁能够 智能数据分析，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榜单。独立音乐人，网络红人的新媒体阵地，九八二人气挑战榜。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的九八二人气挑战榜揭榜环节。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刚才呢听到的是 Miss Mix 这支女子乐队带来的一首深蓝，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比如说这个雪天日记呀、还有他们之前的这个 Girls Rock 呀、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且当天我记得他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呢，只是以这个现场弹唱的形式，是还是以不插电为主嘛，所以说这个版本都不一样。那我们经常就说在挑战新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歌手和乐队唯一的版本，因为呢他们这个是不插电的版本，那即便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种燥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特别拿来了这个原版，那挑了一首稍微不是那么躁动的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其他的，如果你要是想听这个非常怎么说非常嗨非常这个狂躁的这种节奏呢，建议可以去听他们的专辑，或者说在网易云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歌曲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盘点了三组这个嘉宾，也是都是近期出现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当中非常有人气，而且呢也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些歌手的作品。那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其实每一种音乐都有自己的喜好者哈，每一个人呢也都会有自己偏爱的音乐类型和歌手，所以呢你说孰好孰劣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所以一切还是以这个怎么说专业性加上人气为评判的标准哈。那我们的榜单呢也是并不是说要厮杀的你死我活，非要评出谁是一二三，只是说想把更好的音乐优中选优再给大家呈现出来。 OK， 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就分享了这三组我们来过我们节目的非常优秀的歌手们他们的作品，那下半段呢就进入到主播私房歌。今天又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歌曲，有音频形式也有 MV 的形式，待会儿不要走开哟。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类型，也可以随时跟我互动，还是两种方式，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一直播九八二活力九八二就可以了。好了，那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Hello, my love, our smiles lead the way。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好的，回来啦，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耶。哎，现在我的面部是曝光的哈。好，那么相信大家对于我这张近距离的脸已经看的是有一点厌烦了，马上就要给大家送出长腿的小姐姐们带来一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如果你听常听我们982北京青年广播的话，一定会对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熟悉。那今天我们就以 MV 的形式呈现给大家，来自 Yep Girls， 叫做 You Soul。 怎么样，这个前奏是不是都是跟着跳起来了？ 如果你能选择逃离， Tell me why we go， 这是我和你的秘密， We can talk anymore。 当我走进你的梦境，揭开这谜底， If you own me, it's not on me， You never never say no。 You're so、oh, You're so、oh, 我已悄悄住进你的心里。 You're so 这就是来自 Yep Girls 的一首歌，叫做 You So。 哎呀，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首歌的 MV。 那平常呢，我也是在我们的982常听到这首歌，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挺喜欢的，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看完 MV 我觉得好像还是光听歌会更好一些。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其他的这个贬低的意思。但是从我个人客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呢，就其实这首 MV 拍的还是很唯美的，就一看属于那种很唯美啊，很韩范儿。然后呢，几个小姐姐这个边唱边跳，其实也已经很费力了。但是我个人只是觉得这个舞蹈的这个功底要再扎实一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哈。当然肯定有朋友说，哎呀，你这就是挑刺儿，鸡蛋里面挑骨头，吃不到葡萄，就是说人家葡萄酸。 但是也有好的呀，就比如说这个小姐姐们，她们的身材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大长腿也是非常吸睛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女团也是特别的盛行哈，像之前的这个 Chick Chilly 也来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我们的 BEJ48 也之前采访过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女团，其实都是层出不穷，如雨后春笋一般，就是拔地而起。那最火的当然就是甜甜圈，突然间忘记他们的名字了哈，但是呢真非常非常的这个应该是创造101，对，101的女孩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年轻，而且呢每一个人都像糖果一样闪闪发光。好了，那么听完了这首 If Girls 的 You So 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主播私房歌。下面的一首呢，我们就这个依然是很有节奏的一首歌，就你听完之后呢就像如筛子一样不自觉地抖起来，但是这首歌呢我们就以歌曲的形式呈现给大家。所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非常厉害的 DJ， 他叫做 Combo， 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ill Darry。 好，我们来听听看，非常的有节奏感。导播老师在场外已经开始摇摆了啊，来，欢迎随时进入直播间喊麦。我特别想把镜头切到外面，导播老师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晃动身体。大家注意，待会儿有风骚的萨克斯走位。Took it now before charging to the game 12 at my door, flush it down the drain.Flush it down the drain. Backing up, fall through the fucking game.Before charge it to the game 12 at my door, flush it down the drain.Charge it to the game 12 at my door, flush it down the drain. 怎么样？这种在线蹦迪的感觉，如果你不看画面的话，哇，那真的是太美好了。好，我刚才突然间这个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冒出一个想法。那什么想法呢？就说把我们的直播间改造成一个舞池，然后呢，每到这个挑战新歌声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灯都按下来，然后安一个彩色的 disco ball， 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嘉宾在线蹦迪，只要来了呢，就是不管你干什么，全程都在蹦迪。然后我们的所有背景音乐都是这样的，百大 DJ 所 mix 出来的一些歌曲，我觉得这样也会很好哎。然后就营造出来一种在什么 mix 啊。在 Coco Banana 呀，然后在什么全球那个俱乐部啊等等等等这些工体沿线的一些地方，一些酒吧，一些 pub， 还有夜店里面的这种感觉哈。然后所有的采访呢都是在这种蹦迪当中进行的，所有的输出都是靠吼，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种特别好的宣泄方式。然后在视频那端的你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在线观看我们的现场蹦迪，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跟我们一起来嗨一下，就是当成一个怎么说真正夜场的开始。如果你要是这个技术可以支持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个连线一下，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和你那边的样子，我们来尬舞啊，看谁尬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很好。好，这个只是想想啊，如果你要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欢迎跟我来讨论一下。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disco ball， 也没有这个我们的那么多的百大 DJ 的音乐哈，有的只是挑战新歌声。今天是主播私房歌，接下来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就是一直嗨了，接下来要给大家稍微的沉静一下。这位歌手呢，来自英国，他是一个非常年轻也非常帅气但有才华的歌手，叫做 James Bay。他呢，这个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包括他的音乐给人的感觉都是很空灵，但是呢，又有一点小小的性感。那总结出来呢，有一点小闷骚。那他的这首歌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算是他自己个人的代表作了，叫做 Let It Go。 这首歌其实不是新歌，但是呢却很有味道，我们来配合 MV 品尝一番。 哇，好悠扬的一首歌，来自 James Bay， 叫做 Let It Go。 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我觉得更加的甜蜜，它是来自翻糖花园的主题曲，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来自陈芳宇的爱你。嗯，咦，看看是不是这首歌。是的，如果会唱的话，大家就可以跟着他一起来演唱啦。 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唇形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触吻，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 我喜欢爱你外套 爱你来自陈芳宇这首歌，听起来呢很甜蜜，但是说实话这首歌特别的难唱，就是基本上到后面高音一直是在上面就没有下来过，所以如果要是去 KTV 挑战的话，我觉得可能挑战失败啊。但是当然是有高手可以唱上去的哦。那如果你要是唱这首歌唱得好，也欢迎报名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OK， 那么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依然要听歌。这两首歌呢都是日语歌曲，然后呢基本上你要是在 B 站刷这两首歌，尤其是最后一首歌《极乐净土》，那包括像什么这个恋爱循环啊，然后一刷他们的视频都是说什么宅男的怒吼。对，因为小姐姐们也不能过，也不都是小姐姐了哈，就是这个宅男们基数还是很大的，他们对于一首歌的热爱和那种卡哇伊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日本的音乐，我觉得日本很多的乐队都非常优秀。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是来自 SPAIR 这个乐团带来的一首 Rock and Roll。 这首歌呢我特意带来了现场版，因为呢它的现场版比它的 CD 版还要燃。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 ようこそ SPAIR。 尔的 Rock and Roll 最后一首歌要来了，那就是《极乐净土》Maria 带来的。好，伴着这首歌，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也要结束了。明天呢，就会有嘉宾到来。这个乐队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皇上乐队。皇是炎黄子孙的皇，上下的上。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更多好歌等着你。我是道道，明天见啦，拜拜。月明かり昇る頃、灯る赤ちょうちん、祭り林の合図、ふわり蝶が誘い出す。 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